房小鹏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八六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，有人回忆，有人回溯。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，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。光临读书俱乐部，聆听心底的倾诉，感受智慧的温度。 读书俱乐部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准时进入本期的读书俱乐部，我是主持人红酒。那今天的节目呢？那这本书呢叫做《军旅家书》，那作者是郭冰毅。那今天呢，这本书的两位负责人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。首先跟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，来自解放军出版社的刘诗浩，刘老师你好。 你好。 那也是这本书的编辑了哈。另外一位是来自解放军出版社的副编审李建立老师，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。 我们一起来聊这本书《军旅家书》哈。提到家书啊，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亲切。那提到军旅家书，大家可能猜的八九不离十，这是不是有很多封军人的家书而集结成的一本书呢？ 可以这么说，我们这个书呢是有上千封军旅，就是军人写的家信，从中呢选了280封，然后我们请了这个作家呀，按照这个分了六个方向啊，六个方面，然后把它组合成了一本散文，带有散文和随笔性质的这么一个文学作品。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啊，心情啊极度的澎湃哈，常常是情不自禁啊，泪湿眼眶哈，确实被他们的这种情谊，刚才你提到了六大块哈，有战地军魂，有爱情兵法，亲情密码，手足天涯，多彩军游，还有英烈一墨。里面呢既有爱情，还有亲情、战友情等等等等不同的感情，但是呢都同样的震撼我们的心灵，或者说是净化我们的心灵。这本书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点子啊？我觉得非常的巧妙了哈。 它有这么样一个背景，就是我们现在的军人啊，因为这个生活方式哈发生了一些变化，时代的发展，很多呢就不写家信了，不用钢笔写了，尤其是那么都是通过短信的方式，通过电话的方式与家里面联系。这样呢我就在想哈，我们过去很多先辈都是最早红军时期都是用毛笔，好多战士哈毛笔写的，以后我们那个时代呢都是用钢笔，还没有，那当时还没有计算机。那么现在呢，就是现在战士呢很多人呢他就看不到那一块儿，这样呢我就想能不能把过去这些老战士的这些家书啊收集一下，集中起来，那么展示一下当时的这个战场的一些环境和这个军人的生活环境，把它体现出来，让现在的战士呢能够从中得到启发。另外呢，其实现在的生活方式，就是社会上啊也对军人这个有很多方面哈，感觉到很神秘。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军旅的家书呢，能够把它再现出军人的生活 内心， 内心他们是怎样传递真情的，他们的工作与家人的联系谈的都是哪些方面的事情。这样呢，就我觉得能够向社会啊展示出咱们军人的宽阔的胸襟，他们的情怀。 对，每一个男孩哈，不能说每一个哈，大部分男孩都有过这种军人梦想哈，包括我在内，就是穿上军装非常的帅，非常的英姿飒爽哈。那么这些家书啊，刚刚你也提到了，请到了相关的作家哈，像这个郭冰毅郭老师哈，也进行了这种编排以及润笔哈。那想问一下这个李建立老师啊，那 这些家书的话都是真实的原貌来呈现，还是说经过了这种修饰啊加工啊然后把它呈现出来的？ 据我了解啊，这个都是这个都是原件， 都是原件， 基本上都是。哎，就像我给这个刘世浩同志提供的这个碰血峰的那个，就是我提供的。 嗯， 因为当时我编过一个碰血峰纪念文集。 嗯， 我给他提供的就是他给他妻子写的最后一封信。 嗯， 那就是原件。 哦， 彭雪峰牺牲前呢，他给他妻子啊写了87封信。 嗯， 这样呢，我们选了一共，是最后几封选了一封，选了一封以后，他就上战场了。 嗯， 那么在战场上呢，他爱人还怀着孕。 嗯， 然后就不幸这个，彭师长啊就中弹牺牲了。 嗯， 当时这个消息呢，还是没有公布。过了一段以后才公布的。那么这些家信呢，是慢慢的就是，我们收藏了以后公布了，公布了以后呢，我们就选了其中的一封。 嗯， 很有意义， 很有意义哈。那么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啊，就写了，彭雪峰是这个新四军第四师的师长，博学多才，文思文采啊，曾和陈毅齐名。那在红军长征和抗日战争期间，也是军立下了赫赫战功。应该是果敢正直，也是敢于犯言直谏的这么一位将领。那么他有很多信哈，写给群的这么多87封信，其中呢也选了一些非常感人。当然了，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哈，在描写这个战地军魂的时候，我觉着哎呀，所有读者都被深深的震撼了。他里面就讲到了军人哈，我们不妨来分享其中的一开篇啊。这里面是这样说：军人为战争而生，也最渴望和平。可是军人的生命属于祖国，一旦响起战斗警报，他们必须紧急集合奔向战场。没人愿意走进战场，战场是死神搭起的舞台，谁也不知道是否能够活着离开。但军人无法回避，他们的职责就是和死神伴舞。古往今来，无数军人肩负着荣誉和责任，在战场冲锋陷阵，浴血奋战。他们年轻的身躯倒在被鲜血浸泡的大地上，他们厮杀的呐喊消失在被战火染红的天空，他们忠勇的魂魄永远无言地游荡在时光的深处。20世纪80年代，西南战场某主峰出现过这样一幅震撼人心的画面。首先是红旗，它是那样的美丽，虽然布满了弹孔，染满了鲜血，但是任何硝烟都无法遮盖它，任何草木鲜花都不能胜过它，它是如此稳健地竖立着。旗手呢，我顺着旗杆往下看，这不再是一个肉体，而是一尊雕像。只见刚才从我手里抢过旗帜的战友双双紧攥旗杆，身体笔直地斜撑着旗杆。尽管红旗已被他深深地插入主峰的大地，但他似乎丝毫没有离去的意思，任凭子弹继续从身边划过，任凭战友从身边冲过，仿佛这世界的一切都与他不再有关联了。只要执着旗帜，他就永远地这样的挺立下去。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从我的心里油然而生，什么样的人才能在炮火中岿然不动？只有死人。当我连滚带爬地冲到他身边，一切让我再也无法控制眼泪的滑落。旗手的胸部已经被弹片打烂，脸部由于近距离的手榴弹炸了，已经嵌满了大小的弹片，生命早已离他而去，但他依然以他无上的雄魂支撑着身体，支撑着胜利的旗帜。徐向前元帅说过，荣誉感、自豪感、责任感异常可贵，是战斗力量的源泉。战争是残酷的，在战争这盘大旗上，每个军人只不过是一粒棋子，不过每一粒棋子都是血肉之躯，都有自己的家庭和亲人，都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。但是他们一旦走进战场，就走进了吞噬生命的黑洞，许多军人就这样永远消失了。他们没有留下片语，有的甚至没有留下名字。战场平调， 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陈陶那句生动而沉重的古诗：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深闺梦里人。在战场的特殊环境里，头上弥漫的是硝烟，耳旁是呼啸的弹片，身边是一个倒下的战友，那么这些军人眼里看到的是什么，想到的是什么等等，这些外人很难知道，有些已经成为永远的谜。当然，战争可以毁灭生命，却无法毁灭情感。也有少数祭祀战场的军人家书，穿越枪林弹雨，穿越各种阻碍，终于抵达亲人手中，而且保存下来。因为是家书，他们情真意切，鲜活生动，是军人在战场的真实心灵写照，弥足珍贵。他们仿佛打开了一个小小窗口，让我们可以倾听到这些走进战场或者已经消失在战场的军人心声。好，这是开篇的一段描述，那里面也提到了说这些家书真的是弥足珍贵哈。那么是通过怎样的一个渠道得到这么多封家书啊？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家书博物馆了。 这个烽火连三月啊，家书抵万金。 嗯， 战争是残酷的，在硝烟弥漫的这个战场上匆匆写就的这些家书啊，确实是十分珍贵，是军人在炮火中心灵的感受。那么这些家书有的可能在战场上就消失了，有的呢可能被连队的战友啊就留存下来了，有的呢就被收藏起来了。我讲举一个例子，我们怎么收集的，就是有一个，我记得其中有一篇就是红军战士梁昌顺的这么一个同志，他有一个家书写给他母亲的，那是在反这个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，在中央书区，他写了这个家书以后呢，他就寄出去以后啊，他就去参加战斗去了，参加战斗以后呢，最后呢，就是他母亲收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就始终再没有跟他联系上了。那么建国以后，新中国成立以后啊，有关部门考证，就是这位同志他牺牲了，就是在寄出信以后，随后就在战斗中牺牲了。但这封信呢，就是由他母亲保留到了。那么在建设新农村的时候，就是当时不是国民党的封锁那个革命根据地嘛，这么多年过去，新中国就我们现在搞这个建设新农村，这个当时这个书信呢是放在那个屋梁上，保存了这么几十年， 这么多年。 然后建设新农村的时候呢，屋梁重拆，这样掉下来了。掉下来以后呢，就被这个当地的人啊，就是收藏了。收藏了呢，那我认识的其中有一位，收藏家吧，他就把这个红色家信，他就把它收藏起来了。收藏起以后给我们展示，展示呢，那我们找到作者以后，就找看了这个革命文物以后，我们深受感动，那就觉得这个可以写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。 对， 这样我们就类似用这样的方法把它收集起来了。另外在革命博物馆我们也看到一些，通过这样的一些， 非常的不容易哈， 非常不容易。这个书做了两年时间 是吧？ 做了两年时间 啊。你感觉好像是把很多封这家书拼在一起，其实不是这样的，每一封家书其实都很难找的，我们说了都是原件的展现在这本书中。 对， 而且呢都是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， 是比较有代表性的。不过也挺遗憾的，就是在编完这个书的以后啊，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家书和家信，比如西藏有一位同志，现在是一个政委，他给他爱人，他是两居分地，分居，写了很多，就来往写了很多这个爱情的书信啊，就家庭的书信。后来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，我就打电话到西藏去，千方百计找到了这个政委，我说能不能把你的家信好给我们看一下，就寄一封给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在这个书里面呢把它编进去。但是他特别谦虚，他说我们只做实际工作，他说这方面就免了。这样子就很多东西呢，就是很真实的东西呢， 没反映出来， 没有展现出来。还有你像这个，其中有两个同志，就一个是航天英雄杨利伟，我去采访的时候他已经答应了，就是我说你当兵前给你家里的写的信是吧，你找一封给我。 对， 他说行，他说这个行。后来因为他时间特别紧，他没有回家，找不到那些信，他没有时间去， 工作很忙， 这样我工作又急着要出这本书， 是， 那就是没有实现，所以我也挺遗憾的。有好多很好的家属、家庭，他没有收进来，但是看看以后能不能继续再做一些。 对，再出一个续集，哪怕稍微薄一点也没有关系。 对，他这个以小见大，他还是有很丰富的内容， 是 来展示了那个咱们军人的丰富的情感。 对，几十年吧，咱们在这里先说一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哈。这里书中也提到了，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一页。抗日战争时期呢，由于外敌入侵，中华民族啊是不分党派、不分阶级，投入了这场伟大的保家卫国的战争。这里面提到了左权将军哈、啊，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啊，中国共产党的高级指挥员。1942年5月25日牺牲在太阳山的十字岭。那牺牲前呢，他参与指挥了大败日军的百团大战。正因为百团大战的胜利，日军恼羞成怒，发誓要摧毁八路军的指挥机关。那1942年5月呢，日军对太阳山区啊进行了铁壁合围啊，四面压缩，向我军总部扑来。此时呢，敌军3万多人，而我军除了一个警卫连之外，竟是总直机关人员。那彭德怀总司令决定亲自率部队突围，左权上前请命，请彭德怀迅速离开战场。左权说了，军中不可一日无将，还是我留下来指挥，来阻击这个敌人。显然呢，突围出去就意味着生，留下来则一定是死。可是彭德怀不愿提前撤离，左权果断的一把将彭总啊扶上马，回手就是两鞭子，马像箭一样冲了出去。左权就这样留在了战场上，指挥着士兵英勇的拼杀。期间呢，他有两次可能获胜的机会哈，一次是通过第三道封锁线的时候，他的掩护任务已经完成了。那作为高级指挥员呢，属下劝他迅速的撤离战场，但是他拒绝了。第二次机会呢，是他率最后一批同志冲到距十字峰顶十几米处，当时啊，敌人炮火十分密集，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，飞溅的泥土劈头盖脸扬他一身。作为一名老兵，他知道会有第二颗炮弹射来，应该立即卧倒。可是他呢，却站在高地上向战士们嘶喊卧倒。当第二颗炮弹射来的时候啊，他的喊声戛然而止，一代抗战名将就这样永远的倒下了。那在这本书中呢，也收录了左权将军哈给母亲的这封家书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一名共产党人誓死抗日的铮铮铁骨和爱国情怀。那这封家书呢，应该是节选吧，是吧？节选了其中的一部分，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。母亲，亡国奴的确不好当。在被日寇占领的区域内，日本人大肆屠杀，奸淫掠夺，烧房子，实在是痛心。有些地方全村男女老幼全部杀光，所谓集体屠杀。有些捉来活埋活烧，有些地方的青年妇女全都捉去供其受刑，要增加苛捐杂税，一切企业破产统要没收。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，并且要灭我之种，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。现在全国抗日战争已进到一个严重的关头，华北淞沪抗战均遭挫败，但我们共产党主张救国良策仍不能实现。眼见得抗战失败，不是我们的军队打不得，不是我们的武器不好，不是我们的军队少，而是战略战术上指挥的错误，是政府政策上的错误。不肯开放民众运动，不肯开放民主，怕武装民众，怕改善民众的生活，军官的蠢拙，军队纪律的破坏，扰害了民众，脱离了群众。我们曾一再向政府建议并提出改善良策，他们却不能接受，这却是中国抗战的危机。如不能改善上述缺点和错误，抗战的前途是黑暗的，悲惨的。我们不管怎样，我们是要坚持到底。我们不断督促政府逐渐改变其政策，接受我们的办法，改善军队，改善指挥，改善作战方法。现在政府迁都了，湖南成了军事政治的重地。我很希望湖南的民众大大的觉醒，兴奋起来，组织武装起来，成为民族解放自由战争中一支强有力的力量。因为湖南的民众素来是很顽强的， 在革命的事业上是有光荣历史的。我军在西北战场上不仅取得光荣的战绩，山西的民众，整个华北的民众对我军极好表现表示好感，他们都唤着八路军是我们的救星，我们也决心与华北人民共甘苦共生死，不管敌人怎样进攻，我们准备不回到黄河南岸来。我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，当局对我们仍然是苛刻，但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，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，过去没有一个铜板，现在仍然没有一个铜板，过去吃过草，准备还吃草。哎，这封家书呢一下就把我们带到了当时抗战时期的一个情景当中哈。那这封家书呢是他写给母亲的，应该说每一句话都是饱含了他的热情，对妈妈的那种孝心，更是对祖国母亲的一份热爱。而且呢其中还有一些众所周知的人物的一些家书哈，比方说在谈到亲情的时候，这里面说到了父母的爱是世界上最伟大最真挚的感情，同样呢子女对父母的亲情孝心也有过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。那许世友呢是一代名将，也是出了名的孝子，但是忠孝难以两全，为此呢他给大儿子许光写信，提了一个特殊的要求啊，这是一个特殊的要求，他说许光，邮去现金50元整，用这笔钱给我买一口棺材，我死后不火化，要埋到家乡去，埋到父母身边，活着精忠报国，死了要孝敬父母。我今年74岁了，身体很好，活到80-90岁也只有10多年了，你们可以先做准备。这许世友在10月22号给他的大儿子写了一封信。说到许世友与母亲的感情真的是非常的深，那参加红军后呢常在梦中思念母亲而泪流满面，他的部队两次路过敌占区的家乡，他都冒险回到家中探母。那1952年呢他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的时候啊，他也请假回家看望母亲，这次母子相见距上次已经有许多年了。那天他翻身下马，见自家的门口走着一位老婆婆，一身褴褛，灰白的乱发犹如一堆乱草一样，脚上穿着露出脚趾的破棉鞋，身上背着一捆柴。许世友扑通的一声跪倒在地，你是有德娃吧？娘，我是有德啊。母子抱头痛哭。这本书中不光是一些家书了哈，还有这个家书之外的一些注解，一些真实的故事在这里呢都有详细的描述。那今天确实是时间有限，我们并没有展开来说，包括后面战友之情也非常的感人哈。我在读了几篇文章之后真的觉得这想当一回兵，有这种感觉哈。那么也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跟大家一起来聊这本军旅家书，献给所有的军人朋友们，也献给所有的军人的家属们啊。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，再会。 牵挂，孩儿我已经长大，

留住乡音，留住记忆，留住故乡的原声。 北京时间13点整 FM 986